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关城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59集。那一年竹寒九岁，望着短腿系着亮蓝色帕子跳走的野兔，他笑容澄澈，写满天真，不知一会儿就要遇上刚出世成型的阴魔罗鬼。野兔自也不知，大唐疆域辽阔，他眼界有限，再遇不到那个玄医小师傅，十几年心心念念到死不受鬼差管束羁押的兔鬼，终于能去找他的恩公了。那夜立春，长安城一片祥和，紧接着有恶鬼杀人，他还是来晚了。亲见的是鬼界远赴盛名的阿音姑娘入宅行凶，细数情感，他应是感念阿音的，感念阿音不惜为竹寒破绿，感念阿音灵力深厚，他不必提及，他实在太过弱小。大抵苏小曼跑得实在是快，耗费了许多的力，而身后的男人没有追上，大抵以为他疯魔了。门童看到穿着打扮很是高贵的小姐跑着过来，头发也散乱，虽然心惊但还是没拦。苏小曼径直掠过吵闹的大厅，上楼挨个包厢房门的敲，找韩听竹。想着想着，她应当上顶楼，她如今这般身份定在顶楼。仿佛拼尽了最后的力气，苏小曼在横冲直撞。顶楼好大空荡荡的厅，只有四个最豪华的包厢，她吵得众人都走了出来，有韩听竹，也有另一间里的苏玉良。苏小曼狼狈地栽在地上，檀木盒子落地，她还要扑过去打开盖子，小心看着有没有破损，确定完整放心抬头看韩听竹。她脸色沉得可怕，周围都是人，可长袍衣尾被她攥得很紧，唐三上前要动手，被韩听竹仅存的一丝礼貌阻拦。因苏玉良正站在远处，大抵是不知应不应该出面，直到苏小曼说： 韩先生，我等你三爷，为何就不肯？ 小曼。 苏玉良忍不下去了，出声呵斥，蹲下身要扯他起来。女儿最近很是不对劲儿，她心里清楚，上海滩人尽皆知她钟情韩听竹，她只觉得有辱家风，唯一想不到的是她竟然疯魔至此。 啊，韩先生，小女近日发病未好，叫您见笑，我这就带回家管教。 苏小曼声音有些尖锐，打断自己的父亲。 韩先生，东西我还给你，今日能见你一面也是值得，全当了却，了却我一腔痴缠，了却我满心感念。 唐三上前拿过檀木盒子，打开看后朝着韩听竹点了点头。苏玉良的人上楼，实在是粗鲁地扯开苏小曼，带她下去，硬塞进车里，赶紧送回家，再请沪上最有名的李医生来给她看病。可她好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，攥韩听竹的衣尾，被拖着下楼之时，还要频频回头，好生留恋。这下，明日上海滩又要满城风雨，战乱时代，人心惶惶，最爱传市井谣言。苏小曼还一直在说，韩听竹听得不太真切，看着口型倒像是三个字： 谢谢你。 真是怪哉。 韩听竹不是为救野兔晚归又迷路的小沙弥，他既不纯也不善，甚至因为黑暗底层中的经历而冷感得可怕，为眼前情景只会皱眉叹一句怪，还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回家换身衣裳。现在下摆皱得实在是难忍。这世上啊，哪来的人事鬼事之分，说到底都不过是个痴情事。月初之际，阿音同药叉出来打牙祭，张月同他们这些鬼还不同，他算得上是半个神，不需要时常吸收阴气。从上海饭店附近的陋巷出来，他特地带着药叉往饭店那边走去。他记得今日是第三日， 却心里还在为苏小曼身体里的鬼到底是谁而疑惑。马路的另一边，苏玉良气冲冲地拿着外套出门，而苏小曼挣扎着被塞进车里。他余光看到了阿音，很深很诚地望过去，下一秒闭了眼。两人没当多大的事儿，不过又是个吃鬼，见过太多，霓虹灯各色璀璨。阿音不太真切地觉得看到一缕鬼魂，扯着药叉指向上海饭店门口的牌子。阿耀，是不是有鬼？我怀疑是苏小曼。他是真真的看不清，顺着阿音手指又缓缓向上看，哪里有什么鬼魂？药叉直到看到有人开窗，上海饭店顶楼正中那扇是个男人，是韩听竹。阿音四顾着寻找，因而没见到。药叉避开那直勾勾的目光。 一摸罗鬼，你在这跟我逗闷子呢？ 啊？阿音皱着眉头发问。药叉伸手拍他圆润的后脑勺，阿音每每都把乌发梳得光滑，鬓到耳后，一只簪子挽青丝，明明再俗气不过的妇人发型，他眉目娇艳张扬，撑得起。 往上看，我走了。 他走得很快，仿佛话音未落就消失在小巷。阿音听他的指令抬头，明灯晃晃的上海饭店，冬日里唯一开着的那扇窗，黑色长袍冷冽面庞，身子不太明显的轻着。那人正看向阿音，嘴角微不可见的扬起。阿音当时便想，上海饭店的楼好高啊，都看不清他没脚的疤。身边有不绝的行人匆匆的烟饭，汽笛声断断续续，话语已连绵起伏。阿音就定在那，仰头看他许久，他不动，阿音亦不动。这情景也太过熟悉。那年冬末，哭满长安，你穿靛青衣衫在楼下看我。今岁仲秋，萧峰临户，你穿玄色长袍在楼上望我。我还是我，你还是你，我们缄默绝口不提，这千年红尘翻涌。夜晚让人心变得愈发的软，阿音看太久，眼睛都有些酸涩到湿润，又或是他真真忍不住那股柔肠。你要理解，自从竹寒走后，他日日过得皆是如夜。直到唐三急匆匆地过了马路，恭敬地请阿音进去，好像是两人同时移开视线，仿佛谁先快一秒，亦或是谁慢一秒，都是对此情此景的亵渎。电梯门打开，男人如同年轻时那般毛躁不安，立在外面，看向阿音的眼神一如既往地写满痴迷。阿音走过去，挽住了他的手臂。我有些嘴馋，便叫了阿耀一起去吃乔家榨的汤包。你知道我惯是不喜欢吃这些的，也是忽然想到罗儿走前总同我讲有多么好吃。周罗，迁居英国的周老板周之南妻子，韩听竹曾任作义妹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